7-Eleven 买瓶啤酒，偶尔就能看见代表他在溜达着走。你还别说，还真有几个好看的米，就是带过来的男的全都不怎么地，多少慕名而来的当这儿是旅游胜地，看他们从头逛到尾再原路返回去。路边打电话的姑娘手里烟还挺勤，成群结队的这帮老外都是哪国人民，无论是 Sensation 还是 PPG， 愿这个世界和平，哥们姐们兄弟，被人搀着出来的一看就酒量不行，千万别散德行，几百米就静不停。这地沟油的鸡蛋灌饼卖的还挺贵，反正喝多了吃什么也无所谓。五道口五道口 day after day， 五道口五道口 listen to my music， 五道口五道口 stealing some way， 五道口五道口 working on my way， 五道口五道口 day after day， 五道口五道口 listen to my music， 五道口五道口 stealing some way， 五道口五道口 working on my way。 有那么一段时光我还没听过饶舌，知道六九放光镜还有脑浊，你所知道的嚎叫发行了无聊军队，后来我玩了说唱而不是朋克万岁。上学时买衣服都爱去大棚，众所周知那里进的货很多都来自巨龙。我高中那三年的五道口的夜市很火，曾在那儿练过摊儿，城管带着警察抄货，一趟趟的地铁把上班的往这儿拉，下班地铁门口排着长队，别着急回家，去工人电影院还是对面购物中心，又听见五花肉的鼻子上烤的声音，跟哥们儿在街上喝啤酒玩着 freestyle， 后来就去了美国，我们整个时差对调，认识一个纽约姑娘，三里让人花了，她说这中国太乱了， motherfucker China， 四周有灯红酒绿也有接近咖啡，那最后一列火车开过了有点伤悲，北语地大矿大清华北大，哪个我也没考上，只是在这长大，其实我也不知道代表真傻假傻，只知道这个人不跟你装虚弄假，有人请他抽烟也有人请他喝水，洋哥们找他练学中文的嘴。五道口五道口 day after day， 五道口五道口 listen to my music， 五道口五道口 stealing some way， 五道口五道口 working on my way， 五道口五道口 day after day， 五道口五道口 listen to my music， 五道口五道口 stealing some way， 五道口五道口 working on my way。北京 underground hip hop 双棒贾磊 represent 五道口，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Yeah。